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促进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意见，意见中提出了本市的健康发展目标，到2020年城市健康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，城乡健康环境明显改善，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得到有效治理，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广泛普及。 是谁在敲打我着，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这世界到底为了什么而沉沦？如果注定要悲情，我为何而生？爱会是一辈子的事，只是我不能说了谎去掩饰一开始的真。多年后城市已经变得很陌生，为何又选择离开，谁也不情愿。而青梅竹马的回忆已经没有人会去记得，说不出我原是来自哪里的人。在北京城市我们就爱到这里，没有人能保留快乐的权利，我只能站在这里为自己戴上面具，用冷漠承受审判，一次次降临。在北京城市我们就恨到这里，所有的遭遇也许都是命运，只是我措手不及，应该多点勇气，趁幸福未灭之前说出我爱你。多年后城市已经变得很陌生，为何又选择离开，谁也不情愿。而青梅竹马的回忆已经没有人会去记得，说不出我原是来自哪里的人。在北京城市我们就爱到这里，没有人能保留快乐的权利，我只能站在这里为自己戴上面具，用冷漠承受审判，一次次降临。在北京城市我们就恨到这里，所有的遭遇也许都是命运，只是我措手不及，应该多点勇气，趁幸福毁灭之前说出我爱你。在北京城市我们就爱到这里，没有人能保留快乐的权利，

说了谁懂，我胸口的痛，沧海桑田留下的孤单怎么形容。我迎着风，让泪水可以尽情放纵，静静看着天空，无法说出心里有多痛。一点一点折磨的心，情歌一首一首伤心的听，把仅有的真情交给命运，等到天明。一夜一夜折磨的情，等待一天一天何时才停，我还是像一盏被遗忘的星星。胸口的痛，沧海桑田留下的孤单怎么形容。我迎着风，让泪水可以尽情放纵，静静看着天空，无法说出心里有多痛。一点一点折磨的心，情歌一首一首伤心的听，把仅有的真心交给命运，等到天明。一夜一夜折磨的情，等待一天一天何时才停，我还是像一盏被遗忘的星星。一夜一夜折磨的情，等待一天一天何时才停，我还是像一盏被遗忘的星星。 张学友有很多的好歌，但是却不太流行为人所知，但却是一首首的精品，就好像一杯杯的苦咖啡要慢慢的品，这首就是其中之一，说了谁懂，算是遗珠一枚吧。很多人都说学友的歌很大一部分的都需要有所经历才会欣赏，也许这就是老歌的魅力，并没有神曲那般的魔力让人乍听入耳，但却比神曲要经得住时光的雕琢。你喜欢这首歌曲吗？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，夜晚的时光，我们的音乐时间不停，接下来听到歌手李慧敏的歌曲《解脱》。 最荒谬的承诺，